就在寒食之日把冬季保留下来的火种熄灭，到了清明重新钻木取火。今天是4月3号寒食节，禁烟火，吃冷食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每个夜里为你流泪，其实我并没有罪，想你容易让心碎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，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。 不是很习惯。

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个世界如你的诗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 山风霜茫茫，冷然说唏嘘。心中的真，痴痴的心，骤变里风雨退又去。谁人，谁人来定山聚？ 情又像是风飞的乱水。随意于心窝里沉醉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痴心废墟有着谁？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